今日我哋系要开一个新嘅系列，这个系列系叫做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喺度大使命，如果我哋记得嘅话，耶稣基督点样叫我哋啊？要使万民作佢嘅门徒，系嘛？咁所以我哋呢一个新嘅系列就系有关点样能够系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主要嘅经文喺度马太福音。我哋知道我哋已经教会系两年系读马太福音㗎喇。去到系秋季就系9月至12月全教会三堂都会再返到去马太福音。如果你记得嘅话，我喺度上年已经讲过一个系列叫系有关主祷文，系叫做主啊教我如何教我们如何祷告。喺度旧年喺度呢今年嘅年头，我又讲咗第二个系有关马太福音嘅系列。这个就是天国的比喻，是马太福音第13章。现在又讲埋第三个系列，在马太福音将会是我们最后一个系列，就是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何背起十字架来到是跟随神。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旧约的。我喜欢旧约多过新约。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没有那么直接。新约就很直接，我觉得。完全冇晒想象力㗎。圣经话俾你听，你要点做就係点做㗎喇。旧约都仲有少少 leeway 係俾我哋。但係新约完全冇㗎，短兵相接，一针见血。所以呢好多时我都好怕讲新约，鍾意喺旧约。但係唔能够成日匿埋喺旧约，有时都要讲下新约。而家我哋就係会係讲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但我仍然是需要有一段旧约来到做 introduction， 来到做介绍，好似冇咁直接咁样，所以就揀咗列王纪上19章19至到21节，头先 Benny 长老呢同我哋读咗出嚟。我哋知道旧约系有两个先知系好出名，以利亚同埋以利沙，系嘛？边个出名啲呀？以利亚出名，但系以利沙系一个好丰盛嘅先知喎。点解佢咁丰盛啊？因为从他的神迹奇事，我们是见到他是大大被神祝福的。在他的神迹奇事当中，他永远都是丰丰满满，有丰满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利沙究竟是有些什么的秘诀。今天我们是要学做一个丰盛的门徒，一个丰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有丰盛的生命，不单止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还要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说要到我们回了天家才有，有很多基督徒就是信了主之后就等回天家，不是要回天家才有的。这个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现在就能够我们在世上就能够跟随主，能够是得到有德性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希望我们透过这个系列，能够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的门徒，并且还能够是将这个祝福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今天透过列王纪上19章19至到21节，给我们领悟出其实是有四点那么多。第一点是要有一个舍己的侍奉做门徒。第二点门徒都有一个很昂贵的代价。不要以为做门徒没有代价，门徒是有一个很昂贵的代价。第三就是做门徒都要任凭主来都是差遣我们。第四点跟住我们就能够得到门徒的奖赏。我相信每个做基督徒的都很注意这一点，我们很希望是有神的奖赏。第四点就会话俾我哋听，你会见到我呢个系列入面呢四点系会重复出现，每一点都会变成咗系一个讲道嘅主题，但系再出现嘅时候唔再系用旧约，系会用新约嘅经文。你会见到无论旧约新约讲嘅嘢都系一样，令你对呢个圣经系好有信心，因为都系有一位圣灵喺后面嚟到系默示所有嘅圣经，所以讲嘅都系一样。我哋睇一睇，有好我其实係好可惜嘅事， 好多嘅大部分，我应该话大部分嘅基督徒其实都唔系过住一个丰盛嘅生命。好多嘅基督徒都会话：嗯，我唔要做门徒，我做基督徒就得啦。我做一个平时嘅信徒，平信徒我就够晒啦。我唔想去做门徒。好多人认为门徒同基督徒系唔同，好似话你啱啱信咗之后就叫做系基督徒，跟住你就坐喺度谂下等下，有冇感动啊？有感动我就再上一层楼，我就再读下圣经，我再系进修下，能够系成为门徒。但系圣经从来冇话系有两种唔同嘅基督徒嘅、哦，圣经从来冇话有两种唔同嘅生命嘅、哦。如果我哋睇睇圣经入边讲咩啊？我今次呢一个系列有个次要嘅主题叫做咩啊？信徒皆门徒，每一个信徒都系门徒，唔系话你要等到若干时候啊，更上一层楼，你先至变咗门徒。记唔记得马太福音28章头先话耶稣基督话去使万民作咩话？作我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为他们施洗，唔系话使万民作我嘅信徒啊，施洗咗之后，然后点啊？教我要吩咐佢哋一切嘅嘢，教咗俾佢哋，然后先至成为门徒，冇咁讲喎。所有施洗嘅都系耶稣基督嘅门徒，冇分别噶。嗱，我哋都听过有牧师嚟到我哋嘅当中，同我哋解释门徒同埋基督徒有乜嘢分别，边样难做啲啊？门徒难做啲定系基督徒难做啲啊？嗱，呢啲牧师咧要打佢 pat pat 吓，门徒同基督徒根本就系一样嘅吓，唔系话有分别。嗱，我哋睇睇今日嘅经文好有趣，从以利沙嘅身上，我哋学习以利沙点样成为以利亚嘅门徒，就系等于我哋点样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要学习。嗱，我哋见到经文点讲啊？喺列王纪上19章19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嘅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一个先知着嘅外衣，一个先知着嘅披风，系代表佢先知嘅身份。佢将呢个外衣搭喺以利沙嘅身上，代表咩啊？要以利沙一样好似佢咁，成为一个先知。要以利沙系做佢嘅门徒。跟住我哋见到以利沙点做啊？19章20节，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作了什么呢？跟住21节就话，以利沙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兔牛嘅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刚才说是有4点是做门徒有丰盛的一个生命。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要有舍己的侍奉。要有舍己的侍奉。我们看到以利亚搭住自己的外衣在以利沙的身上，就要以利沙是做他的门徒，是吗？我们是做哪个的门徒啊？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吗？我们有一个主人，就好像以利亚是以利沙的主人一样。以利沙要讨以利亚的喜悦，同样我们要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讨耶稣基督的喜悦。我们都要有一个舍己的侍奉，将自己是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是讨他的喜悦。我讲的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运动，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计划，我讲的是一个人，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要讨耶稣基督的喜悦，我们是要有一个舍己的侍奉。我们看看马太福音4章19至22节讲什么。 耶稣召门徒嗰阵时，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他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网。耶稣就呼召他们，就招呼他们。有没有见到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那时候他们怎么做？就舍了他们的网。有人在打紧鱼，有人在补紧网，但是当耶稣基督一呼召他们那时候，他们就抌低晒一切来到是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讨我们的主的喜悦，就是好像是当日的门徒一样呢？我们在生命当中，到底我们在讨论哪个的喜悦呢？在很小时候的时候，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讨我们的父母的喜悦，是吧？父母养我们供书教学，应该讨父母的喜悦。再大一点呢，讨先生的喜悦，老师的喜悦，因为老师给分我们的嘛。讨得老师的喜悦就怎样？分数可以高一点，是吧？再大一点，讨哪个喜悦？老板的喜悦。老板能够做什么？加薪啊，加多啲薪俾你，可以升你职。我哋咪讨老师嘅喜悦咯。甚至我哋讨好我哋嘅会计师，会计师帮我哋报税嗰阵时候可以悭翻好多钱。会计师嘅喜悦我哋都去讨好。我哋有冇讨好我哋自己耶稣基督我哋嘅主嘅喜悦？我哋喺度我哋嘅生命当中，到底我哋而家正喺度讨好紧边一个？以利沙佢就识做。他去讨好以利亚，我们见到在列王纪上十九章二十一节，以利沙随后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沙怎样服侍以利亚？在列王纪上三章列王纪下三章十一节讲得很有趣，说那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有个括弧写着原文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以利沙真的倒了一盆水打了一盆水，然后去到以利亚那里说：主人啊，吃饭啦你洗手啦，你不需要自己去到河边洗手，我打了一盆水给你洗手，洗完了之后怎么帮他抹干。以利沙真是好招呼以利亚，无微不至，他就是去服侍以利亚。我哋服侍緊係邊一個其實以利沙係一個好成功嘅人嚟㗎喎。唔係話佢唔成功喎。有冇見到以利亞去搵佢嗰陣時佢喺度做緊乜嘢？佢正趕緊十二對牛喎。呢個要解釋一解釋。當時你有一隻牛都唔得了啦。當時有一隻牛都唔得了。你唔好講24隻牛啊，十二對就24隻㗎喇。等於好似而家有人我哋街邊見到嘩家 Rolls Royce， 嘩見到即刻嘩呢、這個梗係有錢佬嚟㗎喇。你諗下有個人有24架 Rolls Royce 喺佢個屋企入面，你諗下佢係幾有錢。你話咦可能呢啲牛唔係以利沙㗎喎，或者佢同人哋打工呢？但係你有冇見到頭先經文以利亚叫佢跟从自己，跟住佢点翻去之后同父母亲嘴系嘛，然后就劏咗两隻用兔牛嘅器具嚟到系煮咗 barbecue 俾嗰啲民嚟到食，俾佢啲系屋企人食，俾佢啲系亲朋戚友食，然后先至去跟从以利亚。如果唔系佢嘅牛，佢劏得咁容易系嘛？好大手笔，一劏就劏晒。我哋见到佢。不是一个无所事事，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是非常之有能力，但是他是愿意是来到是舍己侍奉这个以利亚。他愿意是放弃他一切的名誉、一切的地位、一切的财富，来到舍己来到侍奉以利亚。在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人令我想起英文堂的主任牧师Eric Low。他在 UCLA 有个电子工程学位的。 你知唔知道 UCLA 几难入啊？我相信 UCLA 系全国最难入嘅大学。有个电子工程嘅学位，前程无可限量。佢点啊？佢放弃晒呢一切，完全放弃晒。佢系嚟到系成为一个牧师嚟讨主嘅喜悦。哇！有人话佢真系傻啊，可能有人话佢蠢添啊。但系喺我哋嘅生命中，唯一我哋要讨好嘅系边个？唯一要讨好嘅系耶稣基督。哪怕全世界嘅人话我哋蠢，哪怕全世界嘅人话我哋傻，佢知道佢应该讨好边个。我哋每个基督徒都一样，我哋都系知道，应该知道需要系讨好边个。这个 Salvation Army 嘅呢一个始创人叫做 William Booth， 佢系一个将军嚟嘅。有人走去访问佢，话佢：哇，Booth 将军，你咁成功，神咁祝福你，你究竟有啲乜嘢嘅秘诀？William Booth 点讲啊？佢话：当我发现神嘅能力，当我发现神嘅大能嗰阵时，我就将我自己一切都交咗俾神。佢就系有一个舍己嘅侍奉嚟到系贡献俾神，以致神嚟祝福佢。佢系大大咁使用 William Booth。嗱，我哋见到第一点系有一个舍己嘅侍奉，唔系净系俾门徒，所有嘅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舍己嘅侍奉。第二点系咩啊？有一个昂贵嘅代价。嗱，好可惜，而家系有好多人，好多嘅基督徒，佢哋都希望以最容易嘅办法，最低嘅价钱，最低嘅价格，最懒散嘅途径嚟到系侍奉神。如果你系真系想系成为一个门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嘅话，冇咁嘅可能性。每个人都有昂贵嘅代价。嗱，你睇睇以利沙。他付出了是昂贵的代价，他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放弃了和他父母的关系，放弃了他的财富来跟随以利亚。神未必是要你离开，放弃你一切来到是跟随他，但我可以肯定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都一定是有一个非常之是高的价格来到是跟随神。喺路加福音14:25-27讲咩啊？佢话有极多嘅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嘅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嘅性命，就不能作我嘅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作我嘅门徒。有个好高嘅价格。这一节的经文有一个括弧写着，原来原文不是说不爱我胜过自己的家人，而是用个恨字。逢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都不能够是背起自己，都不能够是做我的门徒。为什么会用个恨字这么奇怪？其实是一种相对的形容词。当我们是很爱很爱耶稣基督那时，其他的人就好像是恨一样，是相对式。这里不是说真的要我们去恨我们自己的家人。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爱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应该是更爱我们的家人。我时时都说，我们同人的关系是反映出我们同神的关系。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代价是昂贵到没有东西是能够取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要有一个舍己的侍奉，有一个是昂贵的代价。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有人就是问这对宣教士的夫妇说，你们喜不喜欢做宣教士？你们喜不喜欢你们自己的工作？这对宣教士的夫妇怎么说？我们去到这些这么落后的地方，这么落后的国家，生活环境又差，生活水准都差。他说每晚我们都要爬过啲山羊群，爬过啲好污糟嘅地方，然后翻到去自己嘅帐幕入边瞓觉。佢话你谂下，我哋会唔会中意呢啲生活？佢话 啊，呢啲咁嘅地方啊，啲人又落后，啊，好多人又好野蛮，啊，好污糟，好无知。佢话我根本唔中意呢啲人，但系唔通唔中意就唔去做宣教士咩？佢话求神怜悯。佢话当耶稣基督系呼召到我哋去嗰阵时，我哋就去啦。我哋见到有一个好高好高嘅代价。我哋又点样呢？我要讲明，我唔系讲紧我哋自己嘅粤语堂啊。我知道粤语堂，我哋其实我哋好多弟兄姊妹都好系愿意系翻到嚟同我哋一齐敬拜。但系有好多其他嘅教会啊，有好多基督徒都会点啊？有好多嘅 excuses， 有好多嘅 reasons， 佢哋唔翻嚟敬拜。我好中意睇 family feel 噶，有时估下睇下啲人会啊俾啲咩嘅答案系嘛？连点解唔翻嚟敬拜，佢哋都有系讲到呢个题目 top 10 reasons 点解唔翻嚟系教会啊？你估下有啲咩嘢嘅原因？第一系咩啊？星期一系唯一可以瞓多一啲嘅日子，所以唔翻嚟敬拜，好多人都系咁嘅样。第二系咩啊？提唔起劲啊，冇心情啊，翻教会啊，翻教会都讲心情嘅，冇心情唔翻。第三系咩啊？唔舒服，生病啦，啊呢个好普遍。第四系咩啊？我好攰啦，啊我瞓得唔好，啊我就啊可能会迟到，不如唔好翻啦。第五系咩啊？对教会系冇归属感，所以唔翻嚟。第六系咩啊？系翻教会冇得着咯，牧师讲道一嚿云咁样样。讲啲道又唔啱听，嗰啲歌唱嘅圣诗又唔好听，咁咪唔翻嚟咯。第七系咩啊？有其他嘅事啊，我唔得闲。第八系咩啊？我已经系有好多嘅侍奉啊，唔需要星期日系翻教会。第九咧，唔需要个星期日翻啩啊？如果一个星期翻咗三次够未啊？啊，可能翻两次都够啦，可能神唔会咁小气嘅，系嘛？唔会要我个个礼拜日都翻。第十系咩啊？第十系我任何地方都可以亲近神，啊，唔需要翻嚟敬拜。我一个礼拜听一篇道喺个网上，等于系敬拜咗神噶啦，唔需要翻嚟。嗱，我哋睇下，有好多人真係付出好高嘅代价嚟到成为门徒，成为基督徒。我哋有好多嘅基督徒，反而佢哋就係连返嚟敬拜佢哋都係唔愿意。大部分嘅基督徒其实都唔知道原来做基督徒有代价㗎喎。因为我哋成日就话咩呀，样样都係救恩係免费㗎嘛，係咪？其实係有代价㗎，新约旧约都有话俾你听。问题最大的就是个个都找最低的价格来到是讨主的喜悦。其实我们是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是需要是讨他的喜悦多过任何人。第二个讲了两样了。第一个是要有一个是舍己的侍奉。第二是什么？第二是要有是一个是很高的代价。第三是要任凭主来到是差遣。当以利沙是跟从了以利亚之后，他们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吉格。然后去到吉格之后，以利亚怎么跟以利沙讲话？在这里列王纪下二章二至到六节，以利亚跟以利沙说，我现在要去是伯特利了。他说你不需要跟我去的，你留低啦。以利沙怎么说？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于是两个人就去到是伯特利。去到伯特利，以利亚又讲了，他说耶和华现在叫我去哪里？叫我去耶利哥了，你不需要跟我去的，你可以留低。以利沙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不会离开你。于是两个人又去到耶利哥。去咗耶利哥之后，以利亚又话啦，我而家要去约旦河啦，你唔需要跟住我㗎，你可以留低。以利沙话，我指住系耶和华永生神耶和华起誓，我一定会唔会离开你。于是两个人去到约旦河。 去到約旦河邊，以利亞就點啊？將佢嘅外衣又除咗出嚟，捲起咗一打落個水度，啲水就分開咯，好似紅海分開一樣。跟住以利亞同埋以利沙一齊就經過咗，去咗約旦河嘅另外一邊。跟住以利亞就同以利沙話：佢話當我而家未俾神節去，你有啲咩要求，你即管問，你即管去求。你估以利沙讲咩啊？佢话我要感动你嘅灵，加倍咁嚟到感动我。哇！以利亚话：哇，你求嗰啲嘢都几难得噶、哦，你都几识求、哦。以利亚已经唔得了噶啦，佢啲神迹奇事系嘛？佢仲要双倍嘅力量降喺自己嘅身上。以利亚话有一个条件，就系、是、若果我被神提咗去嗰阵时，你喺我身边嘅话。你见到我被提，你就得着你所要求嘅嘢。但系若果我被提嗰阵时，你唔喺我身边，你睇唔见嘅话，你就得不着。喂，呢度讲俾我哋听乜嘢啊？以利亚中唔中意以利沙跟住佢啊？好中意以利沙跟住佢噶，甚至话你唔跟住我咧，你要求嘅嘢得唔到。咁点解上高嗰度咁奇怪嘅？啊，又话去伯特利，又话去耶利哥，又话去约旦河。都同以利沙话你唔使跟住我噶，点解咁奇怪啊？其实以利亚系喺度试探紧以利沙，成个过程喺度试探紧佢。其实以利亚好想以利沙跟住自己，但系佢就话：，哎，你去啦，你走啦，唔使跟住我。到以利沙真正跟住佢嗰阵时，佢就好开心。令我谂起有两笪地方都系咁样。神好多时都系会试验我哋，好似系唔 care 咁样，好似话啊你唔使跟随我啦，任你点做。但系神喺度睇紧你究竟有冇一个心真真正正嚟到跟住佢。有一节嘅经文嘅，好似喺度路加福音24:28-29，呢个系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咗之后，佢喺度路上边见到有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啱啱喺度行紧去一个村叫做以马五斯嘅地方，耶稣就同佢哋一齐行路，一齐倾偈。到咗以马五斯嘅村庄啦，经文点讲啊？读经要读得好仔细。24:28讲咩啊？耶稣好像还要向前去行，耶稣好似仲要向前去走。你哋到咗以马五斯，我继续行，好像喎，但系。跟住啲门徒点样啊？就强留住佢。耶稣基督卒之试探试验到啲门徒，知道佢哋真係有心向住自己，係要留住自己同佢哋过夜。佢话嗰啲门徒话天色已经晚啦，太阳落咗山，你同我哋一起住落嚟啦。耶稣基督就同佢哋一起住落嚟。仲有一个例子亦都係好相似嘅。喺度创世纪32，如果我哋记得嘅话，是雅各同系神嚟到系摔跤，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去到黄昏嘅时候，有一个人嚟到系同佢摔跤，一路摔跤啊，摔到去天光。嗱，我哋点知道呢个系神啊？我哋话佢同神系摔跤，因为雅各当佢系第二日摔完跤之后，佢改咗嗰个地方嘅名叫做毗卢尔勒，毗卢尔勒个名字嘅意思系咩啊？神嘅面，神嘅面，佢知道自己系见到神，但系佢话我居然系冇死到，所以佢改咗个名叫做毗卢尔勒。佢同神系摔跤咗成晚。经文话神系胜唔到佢，赢唔到系雅各。你谂下，如果神真系要系打赢雅各，容唔容易啊？易如反掌。我相信呢度又系一个试验俾雅各。去到就快天光啦，神点同佢讲啊？就快天光啦，你俾我走啦，你容我走啦。就係好似以利亚同埋以利沙话：咦，我要去呢度呢度啊，你唔需要跟住我㗎。又好似耶稣基督去到以马五斯嘅地方，好似仲要继续向前行咁样。呢一神就同佢讲：你俾我走啦。雅各係找住係神，佢点讲啊？佢话若果你唔祝福我，我就唔俾你离去。跟住神问雅各：你叫咩名啊？你估神知唔知道雅各叫咩名呢？神当然知道啦。 点解神要问佢叫咩名啊？等佢自己讲出佢嘅名嚟。佢嘅名系咩啊？雅各。雅各系代表咩啊？找住、搲住，乜嘢都自己靠计谋嗰、那个找住系嘛？啊，之前佢咩啊？乜嘢都搲，好似八爪鱼咁样，乜嘢都搲啊！哥哥嘅系长子嘅名分吓，嗰啲山羊啊，嗰啲系羊群，佢乜嘢都要搲，但系。同神出完交之后，佢搲住嘅系咩啊？搲住神唔放啊！所以神俾咗佢嘅名叫佢咩啊？叫佢做以色列。嗱，神学家俾以色列呢个名字啊，好多神学家都冇一致话以色列究竟系咩嘢意思。但系 Campbell Morgan 系我一个好中意嘅一个神学家，佢话以色列嘅名字就系代表被神征服啊！我相信呢个真系一个正确嘅解释。雅各就成为一个被神征服的人，亦都是变成了一个任由神来到差派他的人，最后他是搲住了神。我们见到真的在这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有很多的情形好像神已经不理我们，任由我们喜欢怎样就怎样，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正是需要搲住神，捉住神来到求神来到祝福我们。我哋再睇睇啊，仲未讲完，原来嗱，我哋要系有个火热嘅心嚟到系捉住神。嗱，我头先讲到系以利亚，佢系要去伯特利同埋耶利哥呢两个地方，系嘛？如果我哋系熟悉圣经嘅话，我哋要知道伯特利同埋耶利哥两个地方都唔系好地方嚟，都系充满咗偶像嘅地方啊。所以我话系。以利亚是试探，是试验以利沙，就是这样的原因。这两个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充满偶像的。这里两个地方都有地方的先知，那些先知还走来笑以利沙。他说你的主人以利亚就快被神接去了，你很快就没有主人了。但是以利沙仍然都没有放弃到，仍然是紧紧地追随着以利亚。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虽然我们不一定神要我们放弃一切来到是追求祂，但是无论在我们的单位工作单位，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神都有祂的使命，祂差派我们是成为祂的使者，为祂来到工作。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是遇到试验的时候就灰心，我们要紧紧地追随神。我们要怎样啊？有一个是舍己的侍奉，我们又有一个是很高的代价。我们第三点是有一个任凭神来到差遣的心。讲到这里又要讲讲，就是很多是人都会怎样在这里教会侍奉就是一路做一路做死做。有样东西很小心的，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是用我们在这里侍奉的工作就代替了我们同神亲近的关系。大家知不知道 Robert Schuller 是谁啊？ Robert Schuller 是以前是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的 Senior Pastor, 是吗？他是很忙的啦，成为一个 Senior Pastor, 但他又作埋很多书的、哦。作埋很多书呢，他时时是为这些书来到是做这个是推荐销售这些书，推广这些书。周身都唔得闲，自己份工已经好忙㗎啦，侍奉神仲要係嚟到推销呢啲书。有一日佢嘅秘书同佢讲，佢话Dr. Schuller, 佢话今日你中午食饭你要係记住有个人捐咗$500出嚟愿意同你食饭。哇， Robert Schuller 好开心，哇，有人捐成$500出嚟同我食饭。喂，通常嗰啲係明星啊先至会咁嘅啫，系嘛？你见过牧师会咁未啊？有人捐$500同佢食饭，开心到不得了。后尾嗰个秘书又同佢讲：呢个人啊，唔单止捐$500啊，仲系佢一生嘅积蓄嚟噶，一生嘅积蓄$500嚟到同你食饭。Robert Schuller 感动到不得了，去到个饭厅嗰度，原来系边个啊？系佢自己嘅女，系佢嘅 teenager 嘅女。Robert Schuller 忙到成日喺度工作做乜嘢我唔知啦，但佢好忙到不知咁样，但係点呀，疏忽咗佢自己嘅女， 佢自己的女根本都冇机会见到佢，情愿系将自己500蚊嘅积蓄攞出嚟同佢自己爸爸嘅食嚟到食饭。嗱，好多时候我哋嘅侍奉都系一样，唔可以系忙到系疏忽咗同神嘅关系。我哋继续系要追求神嘅话语，要继续系默祷，要继续系祷告。嗱，我哋见到今日讲咗三点噶咯，大家记唔记得我讲咗咩啊？要有一个是舍己的侍奉，有一个很高的代价，是吗？另外是什么？任凭主差遣，就是这三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都应该要这样做。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怎样？得到是赏赐，门徒的赏赐。记不记得以利沙问以利亚拿什么？双倍灵入边嘅感动系嘛？神双倍嘅呢个祝福，灵入边嘅祝福。嗱，如果我哋记得呢个经文嗰阵时候，我头先讲过，以利亚同以利沙去到约旦河，记唔记得佢揾外衣打咗个呢个水，然后外衣分开咗，佢就同系以利沙两个一齐过咗去啊？过咗河之后点样啊？喺度二章十一节讲俾我哋听，他们正走着说话，有咩啊？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就执起咗以利亚从身上以利亚身上丢落嚟嘅外衣，佢又点啊？翻到去约旦河边，用以利亚嘅外衣打喺水上，跟住佢问咩啊？佢话耶和华以利亚嘅神在哪里？打咗水之后，嗰啲水左右分开咗，佢可以行咗过去。他刚才所问的问题，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啊？以利亚的神在他的身上。其实披风外衣很有趣，中国人叫做披风，个风字希伯来文的风字是什么？是解释，可以解释做圣灵。当以利亚是被接去，当以利亚升天，他的披风跌落来淋在以利沙的身上，跟住以利沙就得到以利亚的能力。我们基督徒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什么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过住是属灵的生命，就是好像以利亚升天，这个灵去了以利沙身上，耶稣基督升天，神的灵就来到我们的身上。好像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当是耶稣基督离去了之后，神的灵就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人可能会问，就是这么多的啦，门徒的奖赏就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还不够啊？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很大的力量的，是吧？带领我们能够是更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能够是成为是有属灵的生命。但是不单止这样，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我们看彼得。彼得很多时候他问的问题就是正正是我们这些咁嘅基督徒想问嘅问题嚟。彼得就去问咩呀？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佢话我哋已经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同耶稣基督话，乜嘢都放低晒跟从你。门徒嘅定义系咩呀？门徒嘅定义就系嗰啲放弃晒一切嚟到跟随耶稣基督，就系、是、门徒嘅定义啊嘛。耶稣基督点样回答佢啊？有啲咩奖赏啊？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至到三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基督讲什么？首先我们看看最后那里，耶稣基督说门徒做基督徒必得永生。嗱，呢度系讲门徒噃，因为我哋话噶嘛，系嘛，放弃一切跟随神嘅就系门徒啊嘛，唔系话有两种唔同嘅等级。 唔系话做基督徒就有咗永生，跟住你学埋做门徒咧就点啊？啊，增加有啲奖赏添。啊，我最多唔要嗰啲奖赏啫，我都有永生啊嘛。好多基督徒都系咁噶，我同基督徒倾，我唔要咁多门徒嘅奖赏，啊，我有永生就得噶啦咁样。但系呢度讲紧咩啊？系乜嘢得永生啊？门徒得永生、啊，唔系话基督徒得永生，门徒得第二啲奖赏、啊。所有嘅门徒都系基督徒，门徒先至能够系得永生。唔单止系得永生，啊，讲到咁虚无将来嘅事，耶稣基督仲讲咩啊？今世得八倍啊！见唔见到耶稣基督讲咗几多嘢啊？哇！有人话原来成功神学系啱噶。啊，牧师你成日都喺度笑成功神学，呢度耶稣基督自己都话啦，得八倍仲唔系成功神学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要乜神就俾乜俾你。你有冇见到呢度睇清楚佢讲紧咩啊？八倍包括咩啊？弟兄、姐妹、父母、儿女，讲咗两次嘅，唔系一次嘅。喂，边度咁多？系突然间多咗咁多弟兄、姐妹、父母、儿女啊！令我谂起咩啊？令我谂起上个礼拜阿 Raymond 同埋阿 Winnie 嘅洗礼，大家真系兴高采烈吓、啊！又有人炸云吞，又有人炸系尖堆，又有杏仁豆腐，又有系南瓜露啊！仔仔一堂，个个开开心心咁样。有人话人哋洗礼啫，关你咩事啊？自己一家人啊，我哋开心㗎。年纪相约嗰啲系咩呀？唉，我哋啲弟兄姐妹囉，真系八倍咁偿还俾你㗎，好多㗎。啊，虽然我哋冇咁多人，但系你真系你諗下好多㗎。唉，年长嗰啲系点呀？变咗你个父母囉，系咪？年幼嗰啲系咩呀？系你个仔女囉，系你个儿女囉。喂，真系大大咁祝福你㗎。啊、耶稣基督绝对是没有讲错，还不止添啊！我今年三月去到泰国去短宣，那些不识得的弟兄姊妹，那些泰国人跟他讲嘢都不明白的，那些弟兄姊妹走来 煮饭给我吃，一日三餐。哇，你想想几祝福 啊做基督徒不单止是有圣灵是带领我们，不单止是有永生的盼望，还有什么？真系地上八倍咁样嚟到系祝福我哋。喺度结束嘅时候，我哋睇睇我哋今日点样能够系有一个丰盛嘅生命啊！我哋话要舍己嚟到侍奉，好似系以利沙一样。以利沙系个了不起嘅人物嚟噶，但系佢谦卑自己，舍己嚟到侍奉以利亚。仲要系点啊？有个昂贵嘅代价，以利沙系。将放弃晒一切嘅名誉、地位、财产啊，同埋家人嘅关系嚟到系服侍以利亚，仲有任凭主嘅任凭系以利亚嘅差遣啊。以利亚同佢话：你唔需要跟住我噶啊，我去呢个地方，你唔需要跟住我。以利沙紧紧咁跟住佢啊，好在佢跟住以利亚咋。去到最后点啊？当以利亚升天嗰阵时，那个披风就落喺佢身上。啊！得到神嘅灵，就系我哋基督徒都系一样。如果我哋真真正正系舍己嚟到侍奉神，我哋系付出昂贵嘅代价，我哋系任凭主差遣嘅话，紧紧跟随佢嘅话，神嘅灵喺我哋嘅身上，啊，会都系帮助我哋越嚟越似耶稣基督。啊，好近啊，几日前见到阿欧太，欧太喺度睇紧一棵系植物。睇到入晒神，跟住佢自言自语话：佢话等我俾啲太阳佢啦，咁啊将棵植物移咗去太阳嘅下低。啊，我同佢两个系研究咗系半日，又摸下又掹下吓，睇下啲咩呢棵植物系点样嘅植物？原来我哋发觉系咩啊？系棵塑胶花嚟。嗱，塑胶花使唔使咁多嘢啊？使唔使晒太阳？使唔使淋水啊？唔使㗎喇噃，係咪？做基督徒都係一样喎。 啊，你要做一个好好睇睇嘅基督徒喺外表，人人睇见你啊，几好喎、啊、呢、这个基督徒。但系再睇真啲，系咪真嘅咧？你有冇去舍己嘅侍奉？你有冇一个昂贵嘅代价愿意系付出嚟？你有冇任凭主嚟到差遣？你有冇做咁多嘢？你如果你做齐咁多嘢嗰阵时，我哋见到咩啊？神嘅灵就会系帮助我哋系成长，就系、是、好似一棵真嘅花咁样样，系会成长噶。但系嗰棵假嘅会唔会成长啊？永远唔会成长。你过咗十年之后，你翻嚟睇佢都系一模一样。但系一棵真嘅花系有好多嘢做，但系亦都系有神有呢个成长嘅啊呢一、这个系赏赐俾我哋。我哋话圣灵系会帮助我哋越嚟越似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咩啊？去到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讲咩啊？耶稣话：我是遵行差我来者嘅旨意，作成他的功，做神嘅功。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讲咩啊？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嘅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基督系做父嘅工作，父嘅工作系咩啊？我哋一样咯，好似耶稣基督咁，要有一个舍己嘅侍奉，要有一个昂贵嘅代价嚟到系付出嚟，要有一个任凭主嚟到差遣嘅心。嗱，我头先都讲过啦，啊呢四点系会重复，你唔好话我沉气，因为旧约又系咁讲，新约又系咁讲嗰件事，你可能就会讲觉得我好沉气。但系当我哋再睇翻呢啲经文嗰件事，我哋系会从新约嘅角度嚟到睇。嗱，如果你觉得今日我已经系好直接嘅话，我相信你会啊觉得更加直接吓、啊，跟住嗰个系列啊，用新约嚟到同大家分享。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嘅话语，感谢你亦都系俾我哋每个人都有系成为你门徒嘅福分。唔系话有两种嘅基督徒，唔系话有基督徒同埋门徒。其实都是一样，基督徒就是门徒，而每一个门徒都是应该是有舍己的侍奉、昂贵的代价和埋任凭你差遣的心。愿你都是祝福我们，愿你都是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亮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是明白你的话语。愿你都是祝福这个系列，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门徒，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